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啦，翻嚟咧就啱啱最近講翻呢個十二港人送終呢單嘢咧，咁就有最新嘅進展。咁就《蘋果日報》咧就係根據呢個飛行服務隊嘅公開嘅飛行數據記錄咧，就發現啊，原來啊飛行服務隊一個定翼飛機 BLVB 係 就喺四十幾日冇出勤咧，突然間咧就喺當日嘅清晨咧就出動。 四點半鐘啊，四點十九分已經出動啦。 咁呢十二人嘅快艇咧，其實就七點鐘出發嘅。 係。 咁即係佢四點幾已經喺呢個西貢附近咧， 一早盤旋定啦。 盤旋定。 係啦，好似等緊呢一架咁樣嘅。 咁然後到佢哋出動之後咧，就亦都係眾人上船之後咧，佢亦都係向住同樣嘅方向東南方咁飛。 嗯。 咁呢個軌跡咧，其實同快艇咧就係、是。異常配合 相符的是 啊，是啦，咁其實即係話警方早已經知情而派人監視，即係話嗱，佢知道佢哋上快艇，唔拉佢哋， 係 唔喐佢哋，然後咧就揾呢個定翼機喺上空監視盤旋，直至到佢哋越過咗呢個香港嘅水域之後，進入咗中國大陸水域之後，就通知附近嘅呢個海警去執法， 嗯， 即係中國大陸嘅海警執法，咁然後將佢哋送終。咁究竟係咪咧？咁我相信政府係需要出嚟解釋嘅呢單嘢，因為到而家啦，飛行服務隊就乜嘢都冇回應嘅。 嗯， 咁當然啦，你問我佢乜都唔講，就應該由保安局去講啦。如果你話林鄭所講係抹黑警隊嘅話，佢話呢啲係罪犯啊乜？喂，就算佢有控罪都，佢都係未定罪嘅人士嚟嘅。 嗯， 係咪？無論佢喺香港，你而家起訴佢觸犯咩法例都好，佢哋都未定罪嘅，其實係。 這個不牽涉到他，如果他是罪犯的話，他們逃走呢就要等他們進入中國水域才拘捕他的，是嗎？那你即是說蒙扣陷的，這個即是， 嗯， 你實際上應該就是要盡快，如果他是逃犯的話，你未定罪先，他不是逃犯啦，其實好了，你說他們是這個保釋候審的逃走的人，你應該一開波就拘捕他 了，是啊，即刻通知警方， 是啊，警方應該一開波一上船就拘捕他了，應該是，嗯，是嗎？就是懷疑他們逃亡。那好了，現在究竟這個定翼機的監視，這個是一定要出來作一個清楚的解釋了， 嗯， 究竟定翼機的監視是不是配合警方的行動，這個是最關鍵的。 警方沒有行動，他說現在林鄭說警方沒有角色的嘛，由頭到尾都沒有角色的嘛， 警方沒有角色，那個角色就是在定翼機那裡咯， 啊， 是嗎？他們不去行動， 啊， 然後由定翼機去一路看著他們那個什麼嘛， 現 路線嘛， 現在的情況就很清楚了，就其實 是安全護送，是看到有中國水警出發去接走他們，他們就已經 回 航， 就是，回航了走了， 嗯， 其實關鍵時間呢就是大概九點鐘，其實九點鐘即係呢啲咁樣嘅廣東水警咧，先至出動嘅，先至係截獲呢一個快艇嘅。咁但係嗰個定翼機咧，喺8:15嘅時候咧就已經回航啦。咁即係話咧，呢45分鐘內其實已經係做咗一個完美交接嘅一個做法啦。 即係送鐘咯，將佢哋 就等佢就咪就係 mon 住佢哋送鐘咯。 係啊， 啊，即係好令人好容易令人懷疑，就其實咧。這個定翼機正常情況下就應該就向這個警方通報他們的行蹤，有人想越境， 警方執法嘛， 但是你見到結果出到來呢，就不是警方自己出來執法，是廣東水警出來截獲這一架這樣的快艇。喂，好令人容好容易令人懷疑喎，哦。其實你而家你首先你第一樣嘢呢，你係咪即係你係睇住佢哋送鐘㗎？其實同埋就係話，如果你嗰日你咁多日唔去即係執法，你嗰日咁巧你走出嚟巡弋嘅話咧，其實係咪你一早收到風，或者其實你喺呢一架快艇裏邊有內鬼，已經係預先通水定啦 ，plan 定啲人喺度啦， 係咯，即係呢個，我覺得而家你就咁係後見之明去睇咧，就好容易俾人哋去咁樣畫鬼腳啊！ 唔係，同埋我覺得有一個疑問係咩咧？就係，是，我哋點知道你係咪去 set up 呢班人？ 是啊， 說可以坐快艇走人去台灣，然後設一個局將他們送終呢， 即是那個快艇啦，其實現在告到最厲害的，即是你說 揸快艇那個， 揸快艇那個啦，是可以告到是終身監禁的嘛，好像說，現在大陸是，那可能呢現在你就是說，即是接頭那個呢就要坐了這條罪，兩個人現在即是組織，即係組織呢一個蛇頭嗰啲咧，就要坐終身監禁啦。如果大陸嘅罪名，咁好啦，即係而家咧，12個人有2個人中咗呢條咁嘅罪，咁其餘嗰10個人咧，就可能會坐一年咧，就會出翻嚟。咁大家大鑊啦，係咪？嗱，而家見到最撲街嗰樣嘢就係你政府咧，就好似你而家。你唔係啊！你而家同大陸嘅公安咧，都唔係國安法，呢條唔係國安法嚟嘅。你會唔會係有人？是 set up 佢，或者是引軍入瓮咯。 係啊，我就係話，啊，即係等於好簡單，即係話警察就算卧底行動都，佢，嗯，都有界線嘅。 係啊， 係嘛？你唔可以引人犯罪噶嘛？係， 嗯， 嘛？只不過人哋去參，即係已經計劃緊一個罪行嗰陣時候，你作為卧底，你去通報警察去拉人啫。好啦，而家究竟如果你係一早已經定翼機嗰度準備好曬，然後咧就一過咗水域之後就拉人。好啦，究竟即係話你之前已經知道？ 嗯， 如果你的定翼機是4點鐘已經在那裡上空盤旋的話，即是 before 7點鐘我們出發之前，這個保安局是知道他們出發的，其實那究竟這個逃亡行動我們有合理理由懷疑究竟是不是一個 set up 來的呢？是不是我們不知道，現在當然，但我只是說究竟現在這個定翼機就是一個突破點，就是說保安局就出來交代究竟當時俾咗一個乜嘢 instruction 俾呢個飛行服務隊？當然你話佢可以唔出聲，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基本上 除非你 involve 嘅人好少，如果唔係咧，就會有人篤咗出嚟嘅。其實呢樣嘢， 嗱，你頭先話呢個警察引人犯罪嗰樣嘢啦，就唔係又冇先例嘅。呢啲嘢你其實你今年年頭嘅時候，你四月嘅時候已經有個葵涌警長被捕啦， 掟汽油彈俾自己警署啦， 自編自導啊嘛，自編自導呢個38歲嘅警長。自編自導一個叫做係掟汽油彈，揾人翻嚟掟汽油彈落自己嘅警署度， 揾個黑社會係啊， 係啊，咁都做得出喎、啊。如果你警察你咁樣都做得出嘅話，呢樣嘢會唔會做唔出啊？以警察今時今日嘅品行嚟睇， 係啊，所以我就話，如果林鄭覺得警察被抹黑，好簡單嘅啫、啊，我覺得，我當警察被抹黑嘅話，不過我亦都好希望警察出嚟幫自己去即係講清楚件事。 嗯， 如果警察不講就由保安局去講，如果飛行服務隊不講就是當日這個定翼機出動那個的安排、那個指示收的 order 是什麼、飛行服務隊一定是很清楚的 order， 山火又好，行山迷路，派直升機去救人都好，負責那些人是知道自己的 mission 是什麼、如果你說除非你不 involve 其他人，我覺得如果飛行服務隊不是前線的執法部門的時候，你除非按住他們把口，有 logbook 的，他們全部都、是要記下自己的、每一個時間他們在哪裡的其實、除非你說這個你燒毀了個 logbook 的、即是你不要以為可以這樣就是整件事是可以將它隱瞞，我覺得、如果有人可以 tip off 到蘋果去抄這個飛行數據的話、即是話嗰、那個係有下一步，我覺得。 即係你覺得蘋果又嚟擠牙膏咧？ 我覺得 蘋果做過好多嘢噶啦。嗰陣時係咪阿邊個啊？阿陶輝嗰單嘢，陶輝僭建嗰單嘢咪擠牙膏嘅咯，係嘛？呢一個沙中線嗰單嘢咪又擠牙膏嘅咯，係嘛？ 嗱，所以佢而家唔敢回應噶，其實係、飛行服務隊一句都唔敢講嘅，其實。他就看看蘋果手頭上還有 多少資料呢， 資料了這樣，如果不是因為他一講完就變成整個政府就將這個12個人送中了、那這件事你問我，當然很多人說、我們吵都沒用的了，我覺得不是、你在國際社會來說 有用的， 喂大佬，這個簡直是老劫的了，其實是已經是、是個政府扣陷 去 set up 這12個人，然後將他們送去大陸坐監、其實 是不是即是說你警察不方便出面做那些事會不會公安做、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兩方面有默契去交反的時候，那香港警察和中國公安有什麼分別、正當你大陸公安是吧，這個也是有一個例證就證明一國兩制之失敗咯，其實是 沒用的，我覺得、其實已經即如果你去到這樣的地步，爛到這樣的地步的話、即是你再講自己咩迎難而上 所以我話點解最近臨尾我想講講有個新聞出嚟，香港01就係話呢個陳德霖準備入閘，我覺得呢個係新呢、這個係事實嚟嘅，我覺得、我一路估李小加就係佢嘅拍檔之一嚟， 係啊， 陳德霖後面係有中共嘅人物嘅，其實、因為你見到擺得上去坐呢個金管局主席呢個位咧、絕對係中共可以信任嘅人，咁、究竟？我不知道，一定那條線不是習近平，是陳德霖的話， 是 一定是跟內地財金系，當時財金系的官員，有可能就是黃岐山 了、 究竟現在這個局是怎樣呢？我覺得就還未完的，我覺得、就是說政府裡面很多的他們的一些不當行為、失德行為、瀆職行為是會一路一路揭露出來的，我覺得、為什麼呢？就是如果當林鄭是 condom 的話， 是 這個大家不要看小這個新聞，即是說有一派是想林鄭一路做下去、而另外一派是想找一個跟整個反送中是沒有碰過任何東西，但是同時也都是得到中共裡面的權貴精英擺了很多錢在香港的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所信任的，你想到，因為我就是說當時我估計一是白頭佬， 即是林志剛財經猛人嘛， 一是李小加，一是陳德霖，我覺得現在很大可能是李小加搭陳德霖， 是不出奇， 李小加做財政司司長， 陳德霖做特首。 嗱，呢單嘢咧有幾樣爆料啦。其實最早爆料咧，前日就由呢一個香港另一爆料先嘅。 嗯。 咁另一爆料咧，咁因為大家唔會質疑佢嗰個可信性啦，因為其實國安法都係最早去爆料啦，係咪？咁琴日就連呢一個明報嘅李先知都收到風嚇。咁但係另一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即係陳德霖咧，如果要爭取到中央嘅信任咧，可能難啲，有啲距離，要做翻啲嘢咁樣樣嚇。咁即係如果係咁樣講的話咧，會唔會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就係呢一個叫派系論啊？即係其實係如果我覺得黃岐山咧，佢要篤人出嚟選咧，可能唔容易喎，其實。即係呢個公開挑戰呢個黨中央咁啊！等於 你要記住喎，維禮鳩照如果你自己任志強、董宏都俾人喐，你要反咬一口嘅話，可能就唔喺北京城喎。 嚇， 係嘛？ 嗯， 可能就喺香港喎。 就喺香港係嘛？即係喺香港攞籌碼。 喂，嗱，如果陳德霖係金管局主席，李小加係港交所前 CEO， 係。 如果中共係重視香港作為財經中心，係咪？馬里金服而家仲係等待審批啦。路透社已經開波喐買金服上市了，看看美國佬做不做嘢啦。而家好啦，如果你要去穩定香港局勢，就不是政治，我覺得。只有一樣嘢就是金融。咁嘅話，林鄭係做不到嘅，我覺得。林鄭張建宗搭陳茂波呢個組合，係基本上是廢人廢人加廢人啊嘛，係咪？負負得正，正負得負，都是負數嘅喎，其實係。即係話，如果係由陳德霖、李小加呢個組合上嘅話咧，首先你要諗下，對中共嚟講，佢咩人佢都冇所謂噶嘛，因為佢有大領落喺度嘛，佢有個黨委書記喺度嘛。好啦，佢只係要一個咩咧？就係冇掂過成個19年反送中同國安法嘅人，即係隻手乾淨嘅。第二，政治上過硬，信得過嘅。你數嚟數去，我就係話陳智思太軟弱，係咪？湯家驊太核突，係咪？所有都掂過一九年呢壇嘢，你點 watch hand 咧？嗱，你而家咁樣，因為咧係零一收風嘅版本啦，就係話雙層版本。所謂雙層版本，即係其實呢個引述阿田北辰啦，田北辰佢話收到風，就係話啦。其實如果是陳德霖早班的話啦，咁財政司司長咧就竟然是陳茂波。咁啊，陳茂波咧嚇，咁佢講啦，咁佢就話，因為佢自己本係梁振英外將啊嘛，係嘛？即係如果以我猜度啦，就係如果以即係習近平嗰種即係呢種咁樣嘅處處都要雙身雙黑咁樣去安排個早班嘅話咧，咁佢揾一個人 check 住你係唔出奇嘅咁樣樣。咁即係我諗呢個係佢嘅諗法啦。咁啊，呢個係田北辰嘅收翻嚟嘅風啦。但係田北辰收嗰個風可唔可靠啊？大家諗下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連即係邊個啊？呢個金管局主席李小加， 李小加呢個港交所主席， 佢呢條友，我覺得佢唔會做打無把握的仗喎，應該就 咁點解點會提早走啫？ 係咯， 係咪先？他橫掂都已經換人了，他不需要提早走的喎，係嘛？嗱，當然很多人就話林鄭而家就翻翻去變翻以前咁勇猛啦。當然， 係 佢亦都自我感覺良好， 係 咁當然後邊亦都係幫佢集咗氣啦，即係不斷話俾佢聽，你得嘅，你得嘅，你得嘅，係咪？以佢嘅性格，如果佢知道自己做多一年之後就要交班嘅話，佢點會去到咁勇咧？即係林鄭啊，喂，佢呢啲你諗下，記唔記得以前傳阿唐英年做特首，揾咗阿林瑞麟做司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嗰陣時，佢即刻話我退休唔撈噶啦嘛。佢係咁嘅性格嘅人嚟噶嘛，做唔到嗰個位嘅話，佢就即係點講啊？ 即係好現實， 踢散佢噶嘛，佢會。 即係其實，喂，我做唔到都唔使指望其他人啦，做得好安心啦，係咪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咁樣喎，如果你真係揾陳德霖嚟接替佢嘅話咧。即是話你賭緊一樣嘢咧，香港金融中心仲未散。咁嗱，我哋要估計嘅就係林鄭咧，佢究竟可唔可以完成嘅任期？如果佢係完成得到嘅任期嘅話咧，咁即係話而家條攬炒鬥爭路線咧，仲起碼要行多兩年啦。兩年㗎，兩年係好多變數㗎。 如果兩年都是由他做下去的話，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就沒得做的。其實那如果你要找阿陳德霖是可以即是叫做撥亂反正做返起國際金融中心呢個朵同埋穩住返呢個地位嘅話呢，我覺得下必須要林鄭呢係中途落馬先至係可以有佢嘅價值。 對佢嚟講好簡單，我覺得政治嘢落書記一把爪，中聯辦第二支管治隊伍全部承包曬政治嘢。專業嘅你做返一個嘅市長，就係香港金融中心嘅市長。嗱，咁嘅佈局係有個合理性喺度嘅，我覺得。你問其實中共如果係攬炒，對佢有乜嘢著數先？我成日都問呢個問題。好啦，佢而家係一個極左嘅狀態，極左嘅狀態就唔理性嘅，我覺得。嘢嘢都要戰狼表態去到盡，就係而家香港呢個局勢。所以我就話路透社出拳就係已經開始對付螞蟻金服上市嘅話咧，咁究竟 螞蟻金服嗰個集資額幾多少？7000亿啊，係嘛？ 即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了。7000亿就等於明日大嶼的規模咯。 香港深圳同步上，現在據說大馬石已經落搭了新加坡主權基金。是不是整個雞棚是搭到很大的，今次買的金服是有史以來最大。一，我覺得如果美國佬不出手電買金服上市這壇事的話，現在在 SF, 現在港交所應該是聆訊，即是未最終批准的。究竟處於咩狀態呢？我唔知道。但如果今次路透社就話佢嗰個招股嘅過程裏面，就係所有參與做 underwriter 嘅 IPO 嘅 underwriter 嘅，都係好唔尋常地要高度保密，同埋係唔可以向外透露任何嘅消息，亦都唔可以接其他 competitor 嘅 job 啦。喺同一時間，佢話以前都冇惡到咁嘅，其實。咁我唔知佢有乜嘢要即係咁保密啦，螞蟻金服上市。但係個問題，呢個係京東網易之後係一個最大最大嘅今年。你諗下，舊年香港掟緊汽油彈嗰陣時候就係阿里巴巴上，今年國安法之後，喂大佬，你做風險評估你都知道，喂國安法之後美國佬會唔會搞啊？香港會唔會受進一步制裁？但係點解佢哋咁硬去，仍然在這段時間上呢？我覺得基本上他們是知道中美在香港問題裡面的所謂底線在哪裡。好了，陳德霖這類人是什麼呢？ Technocrat。他不是 Bureaucrat。Technocrat 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擺出來一副就是專家面貌。他不要政棍，我覺得調回轉，對中共來說，如果政治決策是由這個洛書記負責的話，市長就是一個專才就可以了。我覺得，所以我就說他有個合理性的， 幫他做粉飾櫥窗。 李小加加這個陳德霖是有個合理性在這裡的，是吧？胡蘇他信不過，田北俊這些他信不過，在本地的政壇人物盤根錯節，我怎麼夾你啊？是吧？你胡蘇這些我怎麼夾到你啊？到時到後你一個不該起身不做，那我怎麼辦？所以我話中途換人一定是他很信得過的人。如果不是他寧願不換。 當然啦。但是你要換的話，就會不會換埋路線呢？會不會換埋路線呢？ 不會。那個是一個指示的一個門面功夫來的。 因為林鄭已經被制裁了嘛，已經爛曬了。 因為如果由洛總書記去揸嗰個政治，即係黨委書記同市長、市委書記同市長關係的話咧，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國兩制終結之後嗰條路嚟㗎。 但係咁講，如果你係陳德霖嘅話咧，你會唔會跟甘心做一個咁樣嘅特首咧？因為呢一個國安法成為新常態嘅話咧，即係你坐得呢個位置都預咗被制裁嘅喎，係嘛？ 有睇你上咗去之後做啲乜嘢？我覺得，同埋對美方嚟講，佢點樣去理解陳德霖？上去呢樣嘢，係咪中共喺香港問題裏邊向後退咧？即係睇佢點樣去講呢個 case， 我覺得嗱，當然 即係中間有 bargaining 啦，中美之間就會唔會因為阿陳德霖上台而中美喺香港霸佔咧？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集中即係去理解一個問題喎。 很多人说喂这样的烂局谁敢做啊，坦白说啊，财金系的人呢看政治他就用这个股市去看的。以前这个马时亨也好什么都好成日都觉得呢市已经股康康兵已经跌到20几元了，不闹就笨了。很多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香港特区政府的民望已经是等同于康康兵的股价。所以而家時間入去鬧底就冇得輸啦，係嘛？但係佢哋唔會知道政治同股市係唔同嘅，政治係低處嚟算低，係冇底價嘅，冇bottom line嘅其實。 咁如果政治冇底價，咁你金融更加唔好講啦，其實。 即係我嘅意思係話，陳德霖係會做嘅。 即係你覺得佢會俾人哋， 因為佢會覺得話 俾人氹落搭， 唔使入佢，唔使氹嘅。即係話而家你睇到林鄭，喂。比零分的四十几个percent，是吗？富民望，喂，大佬，我咁干净，我入到去， 即是董建华之后的曾荫权咁谂啫嘛。 所有人都是咁谂噶，其实 即系呢个叫否极泰来啫嘛。 钟摆理论咯，又或者是呢个阿陆叔所讲嘅，即系捞底咯， 系咯吓， 系吗？但系佢唔知道股市同政治系唔同嘅，股市你真系可以捞底，有技术性反弹，政治系冇技术性反弹嘅，政治只會一路沉底，一路越嚟越底，越嚟越低嘅啫。 啊， 所以究竟 佢係咪買中咗啊？邊個講啊？即係呢一個阿謝偉俊所講啊，即係中央 菩薩心腸，係 啦， 菩薩心腸， 係啊，菩薩心腸咪新路線啊？其實 我覺得唔係菩薩心腸，唔係佢係正式坐實呢個黨委與市委書記與市長分工嘅呢個制度啦。 嗯。 林鄭是不能接受的，這個人他不能接受駱惠寧領導的，所以為什麼689去打官司夾楊潤雄等等，為什麼要由何君堯出來去說要 remove 三座大山，因為林鄭他落不到台嘛，即他做不到重口味的60路的，其實 他在那裡 act， 其實 他現在是 act， 當然是 act， 他仍然痴戀一個美少女的形象 啊， 即係佢不能接受一個六十路嘅重口味， 仲以為自己四拉門啊慳啲啦 演技，即係佢唔接受到嗰個橋段啊，嗰個劇情，所以最終中共會諗 咁咪變咗蔡鋒華咯，蔡鋒華都係噶，即係佢接受唔到自己係一個中老廢老咁樣樣噶， 佢接受唔到，所以咪查到兩個面窿曬，等自己睇落去瘦啲咯。 即係林鄭就係一個女版蔡鋒華嚟啫嘛，其實係。係嘛？都仲係活喺嗰個年代，仲俾人哋叫做咩紅唇王子係嘛？叫做 嗱風水佬就呃十年八年啦。我覺得呢個總統大選之後咧，就係一個香港進入第二個變局嘅時候嚟。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咁啊，亦都大家冇水晶球嘅，大家都係憑一啲嘅政治上嘅蛛絲馬跡去作一個嘅推測嘅啫。其實咁啊，大家如果要譴責呢個燈神嘅話，就揾隔離一個得啦。千祈不要找我，又靓仔又熟习习近平思想，又出口成文，是吧？见到任何人警察都有私交出来的，这个真 的那个是霸气哥， 相当困难的。其实好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星期五呢就会 Gary 和这个谭海邦就会请一个新人上来， 是吧？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你是不是不做了，因为有新人上来。 我梗係要褪開啦，我呢啲廢腦嚟噶嘛，你知唔知啊？啊，好多謝呢個關女士喺呢個美國寄嚟嘅呢個 T 恤，咁啊特登 social distancing， social distancing 就係主人同抗壓你 啊， 咁咧就係可以進行呢個 social distancing， 咁啊好有意思啊呢個。 啊，佢幫你 design 㗎？ 佢寄俾我㗎呢件 T 恤係，係啊，我諗佢喺美國買嘅其實。咁啊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對城寨嘅支持。咁星期一。三不管就改了一個新的節目方式，大家可以呢就未看的可以上去看看，給多些意見。另外一個好的節目推介給大家呢，就是舒淇做的粵語片《明光錄》 啊， 很多人都忽視了這個節目，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因為他是擺了很多心機和他的團隊呢，是將粵語片裡面的一些的故事和一些的後面背後的一些的文化社會啊深層意義呢，是跟大家講回咁同香港人嘅歷史同埋身份構成咧有好大關係嘅，咁所以咧，大家有機會嘅，希望大家俾啲時間去睇一睇呢個粵語片《榮光錄》。我覺得係一個好有 potential 嘅節目嚟嘅。 嗯， 係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 好， 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